请关注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秋意渐浓，中秋节也快到了。今年起，我们为大家播出一组描写秋色与月色的散文，组合成《秋之韵》系列欣赏节目，让我们一起感受文字中的秋之美。今天请欣赏三篇散文：鲁迅的《秋夜》、宗璞的《秋韵》和孙犁的《晚秋植物记》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您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千恋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请欣赏鲁迅的《秋夜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，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，它们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，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。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，闪闪的着几十个星星的眼，冷眼。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，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，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。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，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。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，现在还开着，但是更极细小了。它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，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诉他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死后接着还是春，蝴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。他于是一笑，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，仍然瑟缩着。枣树，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，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，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，连叶子也落尽了。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，秋后要有春，他也知道落叶的梦，春后还是秋。他简直落尽叶子，单剩杆子，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，欠身的很舒服。但是有几只还低压着，护定他从打枣的干梢所得的皮伤，而最直最长的几只却已默默的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闪闪的鬼眼，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发白。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，不安了，仿佛想离去人间，避开枣树，只将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，而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治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样的许多蛊惑的眼睛。哇的一声，夜游的恶鸟飞过了，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，痴痴的，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。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，夜半没有别的人，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，回进自己的房， 灯火的袋子也即刻被我悬高了，后窗的玻璃上叮叮的响，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。不多久，几个进来了，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。他们一进来，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的响，一个从上面撞进去，他于是遇到火，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，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。那罩子是昨晚新换的罩，雪白的纸折出波纹痕的叠痕，一角还画出一只猩红色的栀子。猩红的栀子开花时，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，青葱地完成弧形了。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，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，看那老在白纸上罩着的小青虫，头大尾小，向日葵似的，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，变身的颜色苍翠的可爱可怜。我打了一个哈欠，点一支纸烟，喷出烟来，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。 再请欣赏宗璞的《秋韵》。京华秋色，最先想到的总是香山红叶，曾记得满山如火如荼的壮观，在太阳下，那红色似乎在跳动，像火焰一样。二三友人骑着小驴，笑语以嘚嘚啼声相和，循着弯曲小道在山里穿行。秋的丰富和幽静，调和的匀匀的，像每个毛孔渗进来。后来驴没有了，路平坦的多了，可以痛快地一起走到半山。如果走的是双清这一边，一段山路后，上几个陡台阶，眼前会出现一大片金黄，那是几棵大树，现在想来也是银杏吧。满树茂密的叶子都黄透了，从树梢披散到地，黄得那样滋润，好像把秋天的丰收集聚在那里了，让人觉得这才是秋天的基调。今年秋到香山，人也到香山，满路车辆与行人如同电影散场或要举行大规模代表会，只好改到万安山去寻秋意。山路有一片黄芦，不甚茂密，法海寺废墟前石阶两旁有两片暗红，也很寥落。废墟上有顺治年间的残碑，镌有不得砍伐不得放牧的字样，乱草丛中断石横过枯树枝头，露出有蓝的天和不甚明亮的太阳，这似乎很有秋天的萧索气象了。然而这不是我要寻找的秋的韵致。有人说该到圆明园去，西洋楼西北的一片树林，这时大概正染着红黄两种富丽的颜色，可对我来说，不断的寻秋是太奢侈了，不能支出这时间，且待来年吧。家人说来年人更多，你骑车的本领更差，也还是无由寻到的，那就带来生吧。我说，大家一笑。其实我是注意今世的，清晨照例的散步便是为了寻健康，没有什么浪漫色彩。这一天秋已深了，披着斜风细雨，照例走到临湖轩下小湖旁，忽然觉得这景色这般奇妙，似乎我从未到过这里。小湖南面有一座小山，山与湖之间是一排高大的银杏树，几天不见竟变成一座金黄屏障，遮住了山，映进了水，扇形叶子落了一地，铺满了绕湖的小径，似乎这金黄屏障向四周渗透，无限地扩大了。寻路走去，湖东侧一片鲜红跳进眼帘，这样耀眼的红叶，不是黄芦，黄芦的红叫暗，不是枫树，枫叶的红叫深，这红叶着了雨，远看鲜亮极了，近看时是对称的长形叶子，地下也有不少，成了薄薄的一层红毡。在小片鲜红和高大的金屏障之间，还有深浅不同的绿、深浅不同的褐、棕等丰富的颜色，环抱着澄明的秋水。冷冷的几滴秋雨，更给整个景色增添了几分朦胧， 似乎除了眼前这一切还有别的蕴藏，这是我要寻的秋的韵致了吗？秋去冬来之时，意外地收到一份讣告，是父亲的一位哲学友人故去了。讣告上除生卒年月外只有一首遗诗，译出来是这等模样：不要推却友爱，不要延迟欢乐，现在不悟便永迷惑。在这里一切便有一着落，秋天是有成绩的人生，绚烂多彩而肃穆庄严，似朦胧而实清明，充满了大彻大悟的味道。我要寻找的秋韵，原来便在现在，在这里，在心头。 最后请听孙犁的《晚秋植物记》。白蜡树。庭院平台下有五株白蜡树，50年代街道搞绿化所植，已有碗口粗。每至晚秋，黄叶飘落，日少数次不断。于门前一株为雌性，结实如豆荚，因此消耗精力多，其叶黄最早，飘落亦最早。每日早起即可没足，清扫落叶为一定之乘客，已30余年。幼年时农村练武术者所持之棍棒称作白蜡杆，即用此树干做成，然眼前树枝颇不直，想用火烤制过，如此则此树又与历史兵器有关，揭竿而起，待即此物。丝瓜。我好秋声，每年买蝈蝈一只挂于纱窗之上，以其鸣叫能引相思。每日清晨赴后院陆家采丝瓜花树莓，以为饲料。今年心绪不宁，未够养，一日布置后院，见陆家丝瓜花甚为繁茂，地下尾花亦甚多。主人问何以今年未见来采，我心有所戚戚。陆女同志与同从冀中区进城，亦同时住进此院，今皆衰老而有旧日感情。 瓜楼原为一家一户之庭院，解放后分给众家众户，这是革命之必然结果。原有之花木山石破坏糟蹋完毕，乃各占地盘经营自己之小房屋、小菜园、小花圃，使院中建筑地貌犬牙交错，形象大变，化整为零，化工为私，盖非一处如此，到处皆然也。工人也好，干部也好，多来自农村，其生活方式、经营思想无不带有农民习惯。所种者为土地与砖瓦，观庭院中之竞争可知。我体弱，无力与争，房屋周围之细野逐渐为有劳力有心计者所侵占，为窗下留有尺寸之地，不甘寂寞，从街头购瓜篓子树莓植之，唯以树枝引以绳索，当年即结果矣。幼年时在乡村小药铺初见此物，沿于墙壁之上，果实垂垂，甚可爱，故首先想到它。当时是独家经营的新品种，头院好花卉者也竞相种植。东邻李家同院中之广种薄收者，好施肥，每日清晨从厕所中掏出大粪，清于苗圃，不以为脏，从医院要回瓜楼秧，长势颇壮，绿化了一个方面。他种的瓜楼迟迟不结果，其花为白绒状，其叶一稍不同，众人嘲笑，李家坚信不疑，请看来年，而来年如故。一王姓客人过而笑曰：此非瓜楼，乃天花粉也，药材在根部，此客号称无所不知。我所植果实逐年增多，李家仍一个不解，我甚得意，遂去破绳拜之，购置新竹竿，搭成高大漂亮架子，使之向空中发展，炫耀于众。出乎意外，今年亦变为李家形状，一个果也没有结出。幸有一部《本草纲目》，找出查看，好容易才查到瓜楼条，然亦未得要领，不知其何以有变，是肥料跟不上，还是日光照射不足， 是种植几年就要改种，还是有什么剪枝技术，书上都没有记载，只是长了一些知识。瓜蒌也叫天花粉，并非良种，王克所言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然我之推理亦未必全中，阳光如旧并无新的遮蔽，肥料固然试得不多，正知李家亦未必因此。如非修剪无数，则必是本身退化，需要再播种一次新的种子了。种植几年，它对我不再是新鲜物，我对它也有些逆反，现在既不结果，明年想拔去，利用原价改种葡萄。但树上说拔除甚不易，其根植入地下有五六尺之深，这又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。 好了，鲁迅的秋叶、宗璞的秋韵和孙犁的晚秋植物记我们欣赏完了，这三篇散文皆出自名家之手，也都体现了三位作家的个性，鲁迅的深刻，宗璞的婉丽，孙犁的质朴。同样是面对秋天，大作家的思绪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，飘飞的难以琢磨，落地时却又别有滋味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千恋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17世纪的巴黎有个放高利贷的人，叫做阿巴公。这个人赚起钱来六亲不认，花起钱来恨不得一个子儿掰成八瓣使，就凭这股狠劲儿弄起了不小的家业。平常阿巴公瞧谁都不顺眼，老觉得人人都想偷他的钱。可是这些日子他找到了一个知心人，叫法莱尔。这个人是真怪，仪表堂堂举止潇洒的一个人，却偏偏心甘情愿给阿巴公来当管家。他工钱少得可怜不说，却每日里替阿巴公精打细算，就是买蜡烛也不多花一个钱。法莱尔苦心经营，很得阿巴公的满意。天底下只有法莱尔支持他，而且还能引经据典，找出理论根据，把人家堵得哑口无言，哭笑不得。阿巴公觉得这个管家可算是找着了。其实阿巴公这回上了个大当，法莱尔根本不是蝇营狗苟之辈，见利忘义之徒，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西班牙贵族的血液，但是后来在一场动乱之中全家失散，他来到了巴黎。一天，法莱尔从水里救上了一位叫爱丽丝的美丽姑娘。法莱尔见到这姑娘的第一眼，就觉得自己的心已经成了她的俘虏，已经无法离开她一步。可偏偏爱丽丝是阿巴公这个吝啬鬼的女儿，法莱尔为了接近美人，宁愿舍弃一切，千方百计到阿巴公府上当上了管家，表面上侍奉阿巴公，可心里每一刻装的全是爱丽丝。当爱丽丝知道法莱尔的真情以后，也不知不觉陷入了情网。在阿巴公的客厅里，趁这天没人，一对恋人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。纯洁的爱丽丝刚刚体验爱的甜蜜，心中忐忑不宁，甚至稍微有一点恐惧。她怯生生地说：法莱尔， 说起情话来，个个男儿都差不多，只是为人处事时才显出不一样。求你以后别丢下我。法莱尔赶紧对爱丽丝表白忠诚，他拉住爱丽丝的手紧贴在胸前。爱丽丝，既然男人做起事来才露本相，那起码应该等我干完以后再来怪我，千万不要无端猜疑，无中生有，胡仇乱恨，给我安个罪名。日久见人心，将来你会相信我的真心。法莱尔这一番动人的情话打消了爱丽丝的顾虑，可是紧接着又发起愁来，因为事情明摆着，阿巴公是不会同意他俩的婚事的，他还指望爱丽丝卖大钱呢。两个人想到这儿就一筹莫展。这时候爱丽丝的哥哥克莱昂特来了，法莱尔赶紧躲了出去。克莱昂特进来跟妹妹一样，像一只被情网粘住的小鸟，心全被他的情人玛丽亚娜，一位贫穷但是美丽善良的姑娘拴住了。克莱昂特一见妹妹，不等她说出自己的苦恼，就大谈自己对玛丽亚娜的恋情，并担心父亲会反对这门亲事，希望妹妹帮助他一起去说服父亲。克莱昂特的话深深打动了爱丽丝，她说，父亲每天做的事越来越让我们想念去世的母亲。就在他们商量来商量去的同时，阿巴公正在大发雷霆，因为克莱昂特的仆人阿健穿了一条大大的灯笼裤。阿巴公一口咬定阿健裤腿里放进了他的东西，一把揪住阿健是连打带骂。阿健没辙，只好让他搜，可嘴里边嘟嘟囔囔的骂街，心里说，你这个吝啬鬼，等有机会我非真偷你点什么不可。阿巴公没找到阿健的什么把柄，一肚子的不高兴，一边往客厅走，一边嘴里自言自语，担心昨天埋在花园里的10000埃居被阿健这样的机灵鬼发现给偷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迎头碰见了自己的一双儿女。阿巴公一惊，生怕自己刚才失言自语被他们听见，就是对儿女，老阿巴公平时也像防贼似的防范着。克莱昂特满心希望自己的婚事能得到父亲的同意，不料还没开口就挨了一顿咳，因为他穿的衣服太华丽，花钱太多了。克莱昂特强压住火，一步步地套阿巴公的意思。阿巴公居然一反常态，挤出了一脸笑纹，反问克莱昂特，有个年轻姑娘叫玛丽亚娜，你见过没有？克莱昂特一听，心里乐得都开了花，赶忙接着说，见过。阿巴公又问儿子，玛丽亚娜这姑娘怎么样啊？克莱昂特一听更有门了，忙说了一大篇的好话。阿巴公连连点头，两只眼睛眯成了缝，这门亲事可以定了。克莱昂特说，太可以定了。阿巴公一拍大腿，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好，就这么订婚了，我决计娶玛丽亚娜。 至于他的嫁妆嘛，有多少算多少，我不计较。什么？你娶玛丽亚娜？你？我？当然是我。阿巴公的回答如同一记重锤砸在克莱昂特的脑袋上，他头晕目眩，金光乱蹦，几乎支持不住。阿巴公以为他身体不好，让他去厨房喝杯冷水，好省点买药的钱。爱丽丝听到父亲和哥哥的对话，既为哥哥的处境伤心，也为自己的婚姻发愁。就在这时候，阿巴公先开口了，他财迷心窍，竟想逼女儿嫁给一位年事已高但有的是钱的昂塞莫爵爷。爱丽丝一听这话，眉毛都立了起来，连忙说：不嫁不嫁不嫁。阿巴公见女儿不同意，气得手直哆嗦，心想：你不嫁说得轻巧，我一大笔钱岂不飞了？可转念又一想，这事儿光来硬的不行，眼珠子一转，计上心来。法莱尔一会儿来了，让他评评理如何？爱丽丝一听法莱尔三个字，心就砰砰的直跳，忙说：行行，他怎么说我怎么做。 好了，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千里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明天的节目中继续为您讲述阿巴贡这个吝啬鬼是如何受到惩治的，两对年轻人又是如何终成眷属的。 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，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，制成零甲醛，更能除甲醛。 你知道吗？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。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。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。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。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 窖藏特酿，董酒1258， 庆祝改革开放。